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31集。乱臣，天嗔地心丧，按照礼制，花期大婚应该延后，但是萧迟也判处去都。去都有求于启东，太后与内阁多次详谈，最终还是在7月把华祥义嫁了过去。这次太后倾尽全力给华祥义备下的嫁妆岂止是10里，礼部按照公主规制做的安排，送行的仪仗队都由韩城亲自率领，随行的嬷嬷侍女更是数不胜数。华祥义登上马车，眼看要出发了，太后竟追出2步，险些唤出声。可他到底要顾及颜面，任凭耳边的东珠摇晃，只是扶着留香姑姑的手低声说： 我的奶奶啊。 仪仗队出了去都，沿着传承官道往启东去，期间会与茶州擦肩。韩城原本担心茶州土匪前来抢劫，特意带上了八大营，岂料途中相安无事，罗木还顺便送上了贺礼。他们继续往南，其主因早已在启东境内恭候。韩城的马贴着马车，隔着车帘与华祥一说： 说起这个七竹音，三小姐还没有见过吧？ 里边轻恩一声。韩城爱倚老卖老，闻言精神大振： 老臣与三小姐说说家常，那七竹音虽是女儿，却不好相与。三小姐长居大内，想必不知道他年年入都时凶神恶煞的模样。咸德年户部吃紧，他为了启东军饷敢叫亲兵堵了魏大人的轿子，可户部确实拿不出银子，没办法，他竟然跟去都里放虎皮钱的混子们结交起来，混迹在街头。 花香衣与戚竹音只隔着屏风见过，在那满朝文武皆是男子的百官宴上，戚竹音是个特例。他早年在启东并不扎眼，戚时雨还没有交出帅印时，人人都在他几个兄弟里猜测。营救戚时雨的那场仗打完以后，戚竹英先是被拒绝入都，朝中以战机待查为由拖了数月，临近受封时又闹出了玉龙台风波，即便有太后出面，戚竹英也仅仅是接替了戚时雨的帅印，没有承袭戚时雨的爵位。换而言之，戚竹英如今打的每一场仗都只是在为启东积累威望，不是为他自己。他如果此生没有嫁出去，晚年退居二线就仍然是个戚家女，没有爵位傍身，反倒是他的几个兄弟只要尽快生下儿子就能坐享其成。韩城还在讲话，马车内的花香衣却犹如睡着了。韩城逐渐觉得没趣，讪讪地停了下来。仪仗队跑到酉时，天际忽然浮出条红线，热浪翻滚，马蹄齐振，延绵数里的旌旗全部红袍加身，启动的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势如长龙般的直驱而来。黄沙滚滚，扑了韩城满头满脸的灰尘。戚伟率先下马，挥动旗帜长喝道： 迎礼！ 背后的旌旗们翻身下地，整齐划一的单膝跪地，铠甲在抬臂时发出铿锵的声音。他们齐喝道： 恭迎夫人！ 这两声雷吼震得去都出来的宫娥们心惊肉跳，连韩城都险些捂着心口。他扑着灰尘皱眉说： 大帅呢？ 马蹄声绕了过来，那红影已经到了马车跟前，不待韩城阻拦，就见戚竹音用刀鞘挑了帘子，歪着脑袋看了进去。花香衣还没有覆盖头，带着金玉凤冠，震惊地看着戚竹音，胸口砰砰直跳，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。戚竹音打招呼： 哟，小娘。 韩城大惊，上前慌忙盖下车帘，忍不住责怪道： 还没有到苍郡，大帅怎能轻易掀三小姐的帘子？ 哎呀，就看一眼。 戚竹音自讨没趣地收回手： 你这路上歇了多少次？ 按照预算的时间，昨日就该到了。 韩城跟着戚竹英的马、 路途遥远，赶得太急难保不出事。我以为大帅会在茶州南侧相应，结果也没有等到人。 好，我才从边军往回赶，余出的时间不多。 戚竹英说着回头问韩城： 嘿，你下马干什么？ 韩城环视一圈， 此刻已经酉时了，应该在这里。 戚竹英用马鞭指向东方。 哦，再跑一段路，亥时就能到达侧郡。侧郡有马道，再往苍郡的路就平坦些。上马吧。 韩城跑了一天，此刻精疲力尽，还想要说什么，戚竹英已经驱马离开了。戚伟从那头上马，带着青旗把仪仗队给包住，对韩城客气地说了一句：指挥使，走吧。就算韩城在曲都权高位重，他也管不着兵户两部的事情。仅因为能在曲都及其他地方耀武扬威，但对于戚竹英而言没有威胁。他是启东五军的兵马大帅，启东就是他的地盘，在这里韩城没有任何话语权。更何况太后如今也要仰仗启东守备军，韩城心里记仇，面上还不能露，只能冲戚伟笑一笑，上了马继续跑。花香一回过神，对适才的惊鸿一瞥犹自心悸，车帘摇晃，他轻轻地偏了头，沿着那缝隙看见戚竹英在前方骑马的背影。戚竹英身材高挑，今日想必是专门打扮过，他要骑马，没有对曲都常见的云髻，但依然很别致，发间没有珠钗篦子玲珑珠，显得干净利落。他生得好看，花香衣还想要继续打量他，却见他陡然回过了头。萧迟也嘴上说着恭喜，但还是着人背了礼。萧继明那边也要背礼，他们跟启东关系不差，即便此刻有些微妙，但情分仍在，尤其是对戚竹英。花期大婚昭示着太后在曲都角逐里暂时胜出，内阁唯有稳住楚军，才有余地继续周旋。而薛修卓在此刻做了非常明智的决定，他上奏于内阁交涉，把江青山放回了绝西，定住了曲都的粮仓。姚文玉坐上了四轮车，由乔天涯推着出门。此周近来天气不好，秋雨将至，城郊的景象更是萧瑟。姚文玉多日不晒太阳，此刻仿佛成了裸露在外的玉石。 正如你所料， 沈泽川看霜叶苍苍，山河肃穆，站在姚文玉侧旁。 他果真把江青山调回了绝西。 我原想即便是为了抑制此周，江青山也该到淮州去。 周贵今日难得着了劲装，也是骑马来的，他试着喊住： 落下关紧挨着泉城，泉城又是薛氏的老家，他应该放心不下才对。没成想他真的肯把江青山放回绝西。 姚文玉袖里盛着猫： 因为落下关与泉城的地理位置，两位有这样的顾虑在所难免。按照眼下的情形来看，薛修卓把江青山放到淮州，才对他对薛氏最有利。 沈泽川靴底踩过落叶，他站定陷入沉思。江青山如果调到淮州，一是能够与磁州打擂台，阻止磁茶淮商路形成，二是能确保泉州无恙，并且与泉城携手对落霞关施压，进而给李北施压。这都是沈泽川能够想到的事情，薛修卓自然也能。然而他依旧像姚文玉预料的那样，放弃了全城安危，选择了绝息。沈泽川神色凝重： 薛修卓把江青山放回去，这才是他不好对付的地方。 此举不仅代表着薛修卓会从粮食上遏制李北中博的发展，还代表着他根本不在乎薛氏得失，换而言之就是他没有私欲。这让他和花思谦、魏怀武等人截然不同，他谋取的不是一方利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